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伐， 哎，完咗啦，系嘛？哎呀，土伯翻嚟啦，咁样样，咁啊，即系上个礼拜啦，咁啊，土伯去咗咩？呢个台湾六四啊，系嘛？ 系啊，30周年啊， 好冇玩咯、啊！听阿教授讲话好成功喎、啊，佢话。 咁當然啦、啊，台灣做呢啲嘢係叻過香港人嘅，搞政治方面。 咁、但係佢嗰個咩自由廣場嗰、那個坦克車啦，嗰、那個坦克人啦，係咪你 proposal 定係邊個搞嚟嘅？呢個係 嗰個裝置藝術係台灣 office 嘅同事 propose 嘅。 哦，即係都係你哋華文嘅傑作嚟嘅。 今年六四燭光晚會，台灣都係我哋幫手搞。 哇！犀利喎，你哋真係沉寂咗咁多咁耐咧，終於有翻啲代表。 唔係，其實我哋大部分嘅嘢咧，已經係即係叫咩啊？東移咗去台灣噶嘛。 啊！ 我哋嘅工作特品。 你大鑊啦你！哦、你大鑊啦！你真係逃犯條例咧，你就真係肯定賴硬嘢啊！呢、這個就真係，因為最近咧呢一個文匯大公咧解讀呢一個啊，即係阿韓正嘅説話，就話如果喺香港啊。即係做咗一啲事情係針對中國政府或者針對人係去即係危害到國家安全嘅話呢，咁你就會被引導啦。嗱呢一個呢係大公文匯嘅報道嚟，大家 睇咗啦， 呢條你個圖先吓， 睇咗啦， 係啦，哎呀，哎呀，你個衰樣大佬真係呢個啦，係啦， 就 係你第三個啦，香港居民在香港觸犯涉及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啦。 哇，公開收支聯會皮喎呢下。 如果係咁樣嘅話呢，咁呢即係你之前啊李家超講嗰啲係廢嘅，即係話咩37，即係你話37項，即係你話46項99項㗎嘛，咁就話另外就話政治問題就唔會即係攞政治原因嚟引導你上去㗎嘛。咁國家安全係咪政治呢？我想問啦。 證明呢，第一再一次引證啦、就係今次真係有估錯啦、就係呢一個係一個死命令，係、上面叫林鄭做㗎啦。Otherwise， 林鄭同李家超喺之前講嘅時候，佢猛喺度氹我哋，就話呢個不涉及政治犯嘛，我哋唔會引到有關政治嘅罪行嘛。咁而家文匯大公咧， 呢個就係逃窮避嫌啦，呢個就係 香港居民、中國公民或者外國人都算啦。過境香港嘅時候， 外國人講咗啦，嗱佢呢度講啊嘛，咪就係話咯，即係中國公民或者外國人在國外針對中國國家或公民犯罪而身在香港，即係話咧，即係嗱，你以後香港咧，即係你作為一個國際航運中心咧，呢、這個你唔使搞啦，你唔會連過境都唔會理你。 唔係，亦都好簡單就係咧，即係尚有政策嘅時候咧，而家呢個時候就層層加碼啦。本來諗住可能。最初我估计咁、都系谂住公安部副部长讲嗰几百人嘅名单，就系因为同习近平有权斗，或者真系做贪污嗰啲友仔， 300个有名有姓 嗰啲友，先至系可以俾佢有机会系引导嘅。而家唔系啦，亦都证明第三样嘢就系头上一把刀，就系话咧，我有需要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借呢条逃犯条例咧系喐你哋，正如当日嘅23条一样。23条，老实讲，我哋边个走去得闲分裂你啊 ？At that moment 啊，我讲紧2003年嘅时候，边个走去谂住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啊？其实系冇呢啲咁嘅人存在噶噃，但系你都夹硬要立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诠释嘅法律嘅时候系任佢搞噶嘛，任佢诠释噶嘛。如果唔系，点解中国咁多政治犯啊，全部飞晒去外国要做流亡啊？就系呢个道理啫。 咁另外就係其实佢咁佢係今个礼拜啦，係咪前日咋嘛，又去立法会，即係又係咩答问大会啦，就喺度话啦，啊即係呢个阿何君尧就问佢嘅，你几时立23条啊，咁佢就话啊，原本我諗住即係嗰个制造个嗰个有利条件㗎，不过而家呢个条件越嚟越远啦，你而家唔使立添啦23条。 唔使啦，有呢一个文匯大公 认识 嘅。 係咪 层层加码嘅方案，一落到下面啲友仔就乱嚟，包括中国公民，包括香港居民， 零左勿右嘛，你见到， 咁所以你见到即係呢一个阿石禮谦啊，即係唔知佢上个礼拜佢先至接受咁上电台定系电视 ？Michael Giugani 嗰方面， 佢话啊嘛，喂大佬，我宁愿你立23条好过，系嘛？佢真系咁讲， 因为23条咧。嗱，唔係話佢好啊，而係相對嚟講，你都 define 咗嗰樣嘢啊嘛。 同埋你係香港審㗎嘛。 係啊。 你而家係將我搬返去大陸審啊大佬。 係啊。 喂嗰度冇一個公平嘅司法制度。 係啊。 甚至乎到時係閉門嘅添。 嗯。 家屬都未必入得到咁就係。 嗯。 即係話我拉咗或者你拉咗咁喂你想嚟。喂排唔排得到隊㗎佢同你塞滿曬人㗎喎、哦。你个律师又俾人闹噶喎？ 你睇翻王全章咪知咯，即系大佬啊！即系嗱，我个觉得咁样啦，即系无论系零一又好啊，我见到好多即系一啲比较亲北京嘅媒体都讲啊，即系佢话预言啊嘛，之后咧就会有一啲咧，即系改良式噶，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个嘅立法上面会做啲改良。咁改咩良啫？咪你咪睇翻张华峰之前嗰啲建议咯，就话，哎，将呢三年。就提高到七年，系嘛？即系将个门槛提高啲咁样样，冇用嘅。跟住就话啦，要呢一个咩啊？要呢一个最高人民法院批先得，两样都冇用嘅。第一， 最高人民法院批。 第一， 你估呢个系枢密院啊？ 最高人民法院， 你估呢个欧洲法庭啊？大佬， 咪都系党话事啊嘛？即系 唔系咯？ 咪又系听阿田北俊讲句咯？你打唔赢共产党噶嘛？系咪？第二就系话你将嗰、那个门槛提高。提高嚟做咩啫？佢塞包粉喺你落你度啊！你咪即刻提高咯。即系如果佢要老屈你嘅时候，佢 target 咗你嘅时候，佢塞包粉落嚟啊，你就即刻就中啦。 同埋咧，独裁者嘅进化，记住呢几个字。佢开始而家唔会咁蠢噶啦。第一过完之后，我估过啦吓，而家咁嘅恶劣嘅环境就系、是，喂佢唔会头嗰几年就丙白白喐你噶嘛。头上嗰把刀嘅意思就话我需要斩落嚟嗰下嘅时候我就斩落你嗰度嘛，有政治需要噶嘛。第二点会咁蠢话你颠覆国家，大佬俾你攞诺贝尔和平奖咩？俾你攞呢个人权奖咩？梗系话你嫖妓，梗系话你贪污，梗系话你贩毒啦。 我觉得咧系会做得好密嘅，而且你以呢一个林郑咧，佢嗰种黑箱作业嘅作风啦，而且一定系会啦，即系你有几多去做几多啊？即系咁讲， 喂，同埋老实讲，你所谓行政长官根本呢个把关同中央人民法院喺而家香港嘅今时今日冇一国两制嘅情况之下系冇分别嘅。 嗯， 喂，做得嗰个行政长官嗰条友，点会阿爷落到我打落嚟？你真系法治啊？ 嗯， 你估呢度美国啊？你估呢度欧盟啊？中央政府落去地方政府要拉人嘅时候，唔系、啊嗯，我睇睇个法律咁嘅程序啱唔啱嘅咁样啊？ 嗯， 我可以顶翻转头嘅咩？ 嗯， 喺而家今时今日咁嘅格局， 自从曾荫权俾人收监之后，后面嗰啲特首系唔可能有对抗共产党嘅意志嘅。 喂，如果唔系、 嗯， 我哋嗰阵时候最初估，你谂住经历咗梁振英嘅五年之乱之后， 嗯、 你应该系俾胡须仔去安抚嘅人心 啦。哦，佢唔系咁谂啊，佢唔系咁谂啊。 喂，由嗰刻开始，其实大家已经知道，即系老共所谓嘅全面管治。究竟是怎样对付我们是寸步不让、 嗯、 OK 你看他嗱你大家一路数啦经历雨伞运动之后咁13+3、啊、包括埋当你包埋往往苏联 DQ 立法会议员国歌法而家搞埋呢个逃犯条例、嗯、喂其实真係全面接管香港㗎喎我只係得一個疑問啫，我成日呢幾日喺度諗嘅問題。 融合啊嘛，要融合啊嘛，咁融合嘅話就係咁啦，即係 一國兩制。其實佢而家唔 treasure 啊。唔係你話 我只係個疑問就在於，喂點解你唔 treasure 咧？點解你唔覺得呢一個做你嘅白手套係一件好事咧？你寧願咁樣搲爛自己塊面。 嗱，土白，你解釋唔到呢樣嘢咧。其实点解咁突然呢个法立得咁突然呢其实我諗即係大陆个经济状况呢係坏到我哋係难以想象嘅地步。即係话你尤其今年贸易战啦係咪即係学下呢个冯检基话斋嘛。哇而家呢个贸易战啊打到咁样啊你而家走去吓、啊、非建制派嘅人物走去外国去见呢啲咁样嘅即係去见美国啊跟住冯佩奥仲话支持。咁你话呢个系咪即系呢个系好巧定系屎巧呢系咪咁即系其实佢讲呢啲嘢呢就同呢一个阿叶柳啊阿边个阿鼠王芬啊讲啲一巧模一样就将你而家所有嘢都赖巧晒落去啦你勾结外国势力。 欸我嗰日都諗到、 啊、 同样冯检基呢个阿乔文呢系出自呢系林郑月娥把口嘅。 呢啲咪仆街囉即系前日林郑就系咁讲㗎嘛。 佢解释 点解中联办同埋港澳办要出手？ 系咯， 焗啲建制派要归队投票嘅。 呢个死八婆梗系喺度学是非啦， 就系话外国 喺度拨啦，喺度拨火啦。 就系借呢一样嘢，因为其实呢一个咧系冇嘢可以用 rational 嘅方法去解释，要立呢一个逃犯条例嘅时候咧，唯一走到个位嚟嘅，就系话诶，我哋中国人咁多年嚟，或者香港人诶，冇，其实唔关香港人事啊，大佬，中国人咁多年嚟俾鬼佬恰。呢个系民族主义大旗嚟嘅，嗱你鬼佬一出声咧，我更加要夹硬嚟。唔系佢真系想咁讲啫嘛。 唔系而林郑 去凝聚埋嗰班蓝丝嘅群众。 而林郑最扑街嗰样嘢，你作为香港嘅特首，你仲喺旁边煽风点火啊嘛？ 你应该系负责去安抚， 咪系咯？ 外国嘅政府嗱，即使如果我收呢个死命都好咧，其实你应该去安抚佢哋啊嘛。你唔应该继续去抱屈啊嘛？喂，你作为特首、啊。喂，你嘅责任系咪做呢样嘢啊？喂，佢一讲呢个理由出嚟，再配合埋阿基咁讲，咁咪知道咩底蕴啦？系咪？所以形势系恶劣噶。即系而家咁样走势落去咧，就唔系好似我之前嗰个估计咁。唉、哎，呢、這个都系佢系谂住即系擦鞋，谂住代替廿三条嗰个方法，即似乎唔系噃。 都系，我觉得都系。但系擦擦下咧，咁就其实已经系。 我嗰日喺台湾同何俊仁讲嘅时候，何俊仁仲喺度讲紧，话系。即系我所谓嘅风，我就系收到系台嘅啫。 擦擦下就弄巧成真啊嘛！即系呢个就系、 是、就系、是、呢、這个诶，比家超自己度出嚟嘅，就话啊，我谂到条桥啊 ，OK 咁、啊、样。 你记唔记得早排其实零一已经讲过，又话引述啲权威消息人讲过啦，就系、是、其实系鹰派啦，北京嘅鹰派啦，系主张快啲立廿三条。 咁老实讲，而家呢啲咁嘅廉政专员啊，呢啲咁样嘅保安局局长啊，呢啲警务处处长，随时都系地下党员嚟噶啦。喺唔同喺唔同线唔同派系嘅地下党员嚟嘅，咁老实讲呢啲嘢摆喺上台嘅时候，你做习近平嘅位 Anthony， 你都唔敢话唔去啦。 系啊，喂，你政治正确啊嘛，你讲一样。 我做习近平嘅时候，我哋大佬我几百个对手，你又逍遥自在走咗落嚟香港。住呢个四季酒店咁样， 咁、即系呢个证明即系阿习近平水平低咯，即系人哋用一个即系政治正确嘅嘢嚟夹你嘅时候，你又不得不觉，你又唔肯去 say no， 即系等于其实你衰 Q 过，你点能够即系学师于毛泽东？毛泽东喺六七暴动嘅时候都自己主动撤退啦， 主动系嘛，搵解放军嚟介入啲搞斗啊嘛， 系啊，你六七暴动嘅时候都搞嘛，即系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啊嘛， 亦都叫周恩来啊。order 就话唔好搞啦，我要 keep 翻香港啊嘛， 就系咯。 第一开始啊，周恩来谂住搞大佢噶嘛，如果就唔会计呢一个嘅新蒲江炸弹之后，就再嚟呢个中英街枪战啦。 唔系，但系当阵时而家都有共识嘅说法，就系话当年嘅即系新华社咧，基本上为咗保自己嘅权威咧，嚟发动呢一次嘅文化大革，即系香港式嘅文化大革命嘅啫。But anyway。即系我觉得而家最危险嘅境地系点咧？无论我最初嘅估计由比家超即系propose 出嚟都好，定系还是系老共嘅死 order 都好。不过我亦都谂唔明第二个问题就系、是、除咗话攞外国嚟做呢个借口，所以咧你哋去美国咧，我更加喐之外，其实佢系有意味嘅，系警告泛民主派， 唔好再 你唔好借外援啦， 系啦， 呢个此其一。第二咧就系、是。如果真系最后咧，佢都系死去嘅话咧，其实佢系打消晒我哋所有人咧抗争嘅意志。嗱，佢已经头先我喺度数嘅时候，由呢一个嘅13+3到 DQ 等等嘅嘢嘅时候咧，佢已经系不断咧系将我哋喺雨伞运动咧建立咗嗰个民气同埋嗰个抗争嘅意志咧不断打噶啦嘛。你唔好以为你出嚟反对啊，你越反对，我就越要唔俾你。佢同过去嘅做法系唔同嘅喎，嗱037又好，反国教都好，当佢见到个形势唔对路嘅时候，佢会嗱嗱嘅，腾一腾嘅，即使不停喺度讲紧就话，呢个宪法嘅责任，认为香港人即系其实都系中国一部分，同意唔同意都好啦，即系佢咁噏啦，不过我都嗱嗱啦，嗱，跟住你有冇睇到从雨伞运动开始一系列嘅措施，第一全面管治权，加强一国。喺香港嘅主权嘅体现，其实所有呢啲咁嘅运动咧，一步不扬，寸步不扬。我觉得佢有两个目的，一就是、正如头先咁讲，话俾你听，泛民主派，你搵鬼佬咧，我睬你都傻。二话俾你听，我听， 你出嚟搞呢个运动都冇用。 嗯， 亦都话俾啲群众听，你跟佢都冇用嘅。你越高嘅期望，越大嘅失望嘅啫。咁样咪打残晒咯。 哦，咁啊，即系 咁。当然，你个讲法我同意嘅。 嗯， 即系佢一定喺内部嗰个好激烈嘅拳斗。 嗯， 零左勿右。OK， 喺呢个时候咧，要稳定压到一切。 嗯， 所有嘅反对力量喺香港嘅，喺台湾嘅，全部系寸步不让。你谂下，喂，台湾老实讲，原本人哋对香港嘅问题都冇咩兴趣嘅，本来都冇谂住同我哋搞六四三十周年。 嗯 ，OK， 你台湾人点会关心即系咩嘅？喂，你今年年头嘅时候借呢一个嘅叶九条嘅几周年或者40啊，再重申一次一国两制嘅时候，喂，大家都飞霍晒出嚟啦。喂，我哋啲群众都系俾你撩起嘅啫嘛，本来大家都心灰意冷噶啦，俾你撩翻晒出嚟。但佢更絕嘅一招就係、是、你出嚟咪出嚟咯，你出嚟流汗咪流汗咯。我好似嗰陣時阿葉劉咁講，當你去旅行嘅咋。佢而家諗，我覺得佢而家成個戰略目標就係咁，已經不止在於一條逃犯條例係擺把刀喺大家個頭上邊準備喐你哋之外咧，第二個就係將你成個反對派咧個根都拔起埋，連根拔起一。你再搞啲群众运动咧，冇意思噶啦！你群众都觉得，唉，我出嚟参与同唔参与都系冇用噶啦、嗯。第二就话俾你听，嗱，你去揾鬼佬嘛！我而家开宗明义同你讲，你谂下当年董建华孖李柱铭嘅时候，都系话佢唱衰香港啫，冇讲得太明显噶嘛。外国势力呢个问题， 系啊， 喂，大家都知道，即系好容易博逢点机嘅啫。喂，全世界所有嘅民主运动。喂，都系靠好多外国势力喺背后撑腰嘅、哦。喂，好简单啫嘛。当年即系东欧嘅阵营，全部四分五裂，苏联倒台，苏东坡嘅时候，喂，要求独立，你冇国际承认啊？喂，嗰啲系咪外国势力啊？嗰啲你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嘛？你使乜攞我鬼佬支持啊，大哥？喂，正如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喺度 struggle 咗咁多年，就系、是、俾西方围堵，你都不断系同人建立外交关系啦。喂，嗰啲系咪外国势力呢？喂，你当年揾苏联走去撑场，喂，嗰啲系咪外国势力呢？证明呢样嘢系 work 嘅。如果唔系，你边度咁紧张？ 唔系 work 唔 work 咁简单啦，当然就好啲啦。但问题就系话，即系你首先，你作为特区政府，你自己冇去主动做调停啊嘛。即系当上个礼拜， 佢点调咧？ 喂，大佬，人哋都仲话，即系三边即系去开会嘅时候，即系谂住点样化解政治矛盾。 个关键系在于，因为个成个形势唔同咗啊嘛。大家头先不断咁讲，喂，习近平施政毛泽东，咁、那个毛泽东嗰个玩法，点解留翻香港喺度？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系因为佢仲有其他唔同嘅板斧喺度玩国际关系。同埋佢國內嘅形勢做一個平衡啊嘛，但問題是當而家你見到中國面對美國一連串嘅圍堵戰，節節落入下風嘅時候，佢可以做嘅嘢就係習近平冇多餘嘅時間同埋精力走去， 呢個係大環境嘅問題， 走去開戰線啊。 西梁同埋我今日我再加个观点咧，两个讲法咧都系值得参考嘅。一，佢认为呢个系一个中美贸易战里边咧嘅谈判筹码嚟嘅。后屘我再细致啲谂，我唔知嗰日有冇讲到咧，因为佢突然间提呢个观点嘅时候咧，我都即系我愕啦。其实你拉孟晚舟个行，其实系时间好吻合嘅。OK， 你美国佬玩啊嘛，玩引导啊嘛，加拿大，我咪玩翻你呢样嘢转头咯，仲喺香港。因为其他嗰啲不嬲都冇噶啦，系咪？人哋都唔肯同你搞噶啦。你唯一香港可以咁做啫嘛。所以我嗰日有个疑问啊，究竟可唔可以 reciprocal 咧？即系话香港如果系同其他西方嘅国家已经签咗之后咧，跟住你再 reciprocal 过去咧，其实系大镬噶，仲大镬噶。即系第一个就拉张五常噶咯，系咪？大楼嗰啲就即系无可幸免噶咯，系咪？一定中添啦，佢嗰个情系。 但系好多唔牺牲嘅，去到呢种状况系。 我觉得呢一个大环境咧，睇到孟晚舟咁咧，即系老共的起心肝咧，即系发烂渣系反台嘅，都不无原因。 因為喺成個中美貿易戰嗰個嘅衝突裏面，同埋同而家同成個西方世界係反曬台嘅情況之下， 尤其是香港，你講緊除咗呢班外國人之外，喂，佢對習近平嚟講，政敵又喺嗰度，反對派又喺嗰度，喂，跟住你成日咧就喺即係羅馬教廷又喺呢一個香港同埋大陸裏邊進進出出出，喂。我可以點樣啊？ 其實呢啲係眼中 同埋，我覺得第二個原因就係、是、你由而家搞嘅大灣區又好，咩前海又好，即係港珠澳大橋搞中港融合都好，其實佢已經部署咗咧，佢覺得有足夠嘅信心部署咗咧，可以唔使靠你香港。 嗯， 所以我冇需要再做一個牌面嘅所謂一國兩制出嚟，包括喺經濟上邊，包括喺政治上邊，即係話我已經。收回台灣，其實我已經係攬住冇鬥咁滯嘅，所以台灣人先騰騰震啫嘛。蔡英文近排先至即係回翻少少個支持度啫嘛。 即係呢個咧，我覺得頭先阿龍都講啦嗰樣嘢咧，就係點解即係而家同呢一個周恩來或者毛澤東嗰陣時嗰個做法唔同，就係嗰陣時佢覺得就係話嗰陣時嘅中國咧仲有未來。即係所以先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但係而家呢個中國咧，同埋香港咧，已經唔輪到佢喺度慢慢磨，都唔覺得有未來。即係其實等於就係話咧，其實講真啦，即係我之前都成日講，其實如果知爆嚟嘅時候，邊個最早知咧？最早知嗰一定做嘢，而佢做嘅嘢咧，佢一定會有好多破例。而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大陸嘅情況咧，係惡劣到咧，其實佢係一定要做呢啲非常做法。 唔係，所以學你話齋，我哋理性嘅人係估佢唔到 啊 嘛。 啊，係啊， 即係你用理性去計算嘅時候咧， 即係你用正常人嘅腦袋去作一個傻閪之福。 第一，我哋有主觀期望喺度啦。我話冇咁賤啩，冇咁契弟啩，你都點都利用香港嚟做下白手套㗎，係嘛？喂，大佬，你點樣繼續即係 你個 paradigm shift 啦？已經唔係嗰陣時發，唔係是嗰個時間 啦。喂，你話曬香港係一個 regional hub 嚟㗎喎，即係基本上係好多即係headquarters， 即係嗰啲總部咧，全部都係擺曬喺香港嘅。第一就個稅務啦。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 啦，同中國係嘛，所以可以借呢度嚟做總部啦。喂，第二你對好多外國投資者，而家佢嘅諗法我估嘅咋，我唔係收到任何嘅信息，佢唔 care。喂，橫掂你都係 go through 香港入大陸投資㗎啦。喂，如果你驚嘅話，你就唔好嚟中國添啊。佢而家就係擺到咁樣嘅姿態出嚟，你連一個咁嘅避難所。你諗住係做一啲即係非常嘅措施，有額外嘅情況，佢都有得你啊！佢都唔 care 啦，已經唔係話叫有得你係唔 care 啊！以前就有得你啊！ 唔係香港而家個狀況係似都話咯，似咩咧？似二戰前嘅荷蘭啊嘛！二戰前嘅荷蘭咪就係即係德國用嚟直接攻擊法國嘅地方，唯一一個阻住佢嘅地方咯。既然係咁嘅，我不如直接閃電戰摧毀咗荷蘭，以後嘅嘢以後再算啦。 仲有少少時間，我想即係補充一點咧，就係、是、其實而家嗰個大家個心情咧，或者睇嗰個發展咧，會覺得死啦，過硬啦咁樣。嗱，呢一個咁嘅諗法咧，同我哋2003年7月1日嘅時候咧， 似嘅 係一樣的，即係知道都心灰意冷噶啦，哀莫大於心死噶啦，覺得都冇乜希望嘅。但我覺得得一個希望啫，而家你6月9日多人少人啦。 哇！孤注一擲啦，香港 仲有變數。 哇！個狀況等於你去睇卡迪夫城咁解嘅啫。 你只有呢一個希望嘅啫。去到而家咁嘅環境，喂，冇人再同你講道理㗎啦。而家係講實力啦，真係，即係學下簡炳慈話就係。你好多時有啲人問馮檢基嘅問題，第二個 part 我唔記得答添，爭啲。我哋都係出口向內銷啦。 嚇！ 喂，我唔借美國佬，我點樣說服香港嘅群眾？我哋仲有機會去抗爭㗎。阿哥， 唔係喎，即係講真，我覺得佢哋要亦都要即係其實反攻自省喎。香港人如果即係 desperately 到要揾外國勢力嘅話咧，即係證明你自己特區政府幾咁撲街， 證明你 你話香港嗰啲意見係垃圾嚟啊嘛，你話廢話啊嘛， 幾嗨啊 ？Sorry 啊，我咬錯字啫嘛。喂，如果係得嘅，我同你能夠解決個問題，我使乜揾 Anthony 出手啊？係 啊， 我同你傾掂佢啦，使乜揾你做中間人啊？ 使乜揾和事佬啫？ 你直接同我哋 deal with， 老實講，我都唔係好鍾意嘅，係咪？我哋自己有民主，我哋自己有權 力， 我點解要走去揾個鬼佬嚟 帮我说好咧？即其实我老实讲，我内心里边我都过唔到自己的关嘅。以前，喂，但我有乜办法？你话我哋勾结外国势力老共？叶刘淑仪，你话我哋唔系叶刘淑仪，系林郑月娥。你话我哋勾结外国势力？ 佢话咩？ 如果我哋想， 佢话我哋教外人点样对待佢，点样对，即系其实即系话点样对付佢啦。 美国佬使鬼你教？ 如果 你 真系呢啲咁嘅说话，真系其实系八婆嚟嘅，真系啊！你喺度即系喺度教人哋点样对付我啦，咁样样，即系呢啲系咪啦？即系嗰啲小媳妇啦，即系嗰种气话，呢样人格局咁贱咁低。即系你系唔应该做特首噶嘛？呢、這个人系， 同埋就系咁样先要去做特首。 黐埋落嚟嗰啲人，好似郑若骅嗰啲，哇！即系其实呢个仲有排讲，呢、這个就自己真系秘露。即系你话你而家啊咩鼠王分仲喺度讲咩猪队友？喂，你睇下你郑若骅先啦，郑若骅嗰啲真系猪队友啦。 不如咁啦，转头翻嚟可以继续延续讲下嘅呢个 topic， 有排讲都未讲完。 系啊，屌！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